雷蒙起身扫了这些人一眼，说道： 我说两点。一，给我三天时间，你们的资金我会全部补上。二，现在公司只有一个雷总，那就是我，没有雷少。你们记住了，谁要觉得雷红才是老板，那就去他那儿，我这不留人。 嘴里吐露的痛快了，而事实并没有那么轻松。雷猛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叫来邹瑜。 车卖怎么样了？ 有意向的人很多，不过实际付款的人还没有。 什么情况？ 好像是有人听说了什么，故意在压价。 邹瑜眉头皱着，不知道怎么解释。雷蒙冷哼了一声： 唉，世上从来不缺趁火打劫跟落井下石的人。车先放一放，我名下还有两套房，找机会出手。 雷总， 别这么看我，去办的低调点儿，别再让人坑了，知道？ 你放心，我之前做项目的时候认识几个房产经纪人，肯定不会压价的，我这就去办。 雷蒙把自己名下的几套公寓产权证都交给了邹瑜，刚刚缓了一口气儿，桌上的手机便响了。 耗子，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 小蒙，你是不是太不好意思了？缺钱为什么不跟我说？ 沈浩不知道是没心机，还是脑子缺根弦，开口的质问也不怕雷蒙难堪。雷蒙漫不经心地说道： 谁告诉你我缺钱了？我现在都拿到公司了，怎么可能缺钱啊？你想多了吧。 雷蒙在网上卖车的事儿很快就在圈子里传开了。沈浩会知道这个，还是沈晨好心告诉他的，免不得一番嘲讽。可以说圈子里没人看好雷蒙，就等着看他的笑话。 真是我想多了，你好好想想，你最近做的事真以为不告诉我我就不知道了吗？雷蒙，你太对不起我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当我是朋友？ 等会儿，你不会是在说我卖车的事吧？ 不然呢？难道你背着我做的不止这一件事？ 沈浩快被雷蒙气死了，怒气到了极致，反而让他的语气冷静了下来。冷，的确是冷了，不过是多了一丝阴阳怪气。 耗子，你到底是听说了什么？觉得我是在变卖家产是不是？ 不然呢？ 你也知道，那些跑车都是我仗着爷爷疼我做下的争强好胜的糊涂事儿。要说多喜欢吧，还真谈不上。而且我现在身居雷氏总裁之位，自己觉得那包花里胡哨的东西也配不上我的气质。 等会儿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 听懂了吗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现在不喜欢他们了，占着车库碍眼，想一起打包处理掉，换成别的车。 你想要什么车？ 当然是高定防弹款，设计中的概念车。这个我还没想好呢，但是也不妨碍我腾车库。 沈浩虽然还是不太相信，不过雷猛这话又没毛病，听起来是那么个理儿，一时倒让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 真是这样，不是因为缺钱？ 公司真要缺钱，也不至于缺这点吧。不过这事儿你既然知道了，你就帮个忙。你也知道，那些车我现在虽然不喜欢了，可当初也是花了大心思去改装的，我可不想随随便便就给卖了。怎么样，给我介绍几个出得起价的买主？ 行，这没问题，你等我这两天马上给你办妥了。 行，谢的话我就不说了啊，等这阵忙完请你吃饭。 沈浩犹豫了一下才说道： 吃饭没问题，不过上回不欢而散之后，安哥一直托我再约你出来，我也没好拒绝。你要是觉得没问题。 有问题？ 我最近不想见他。嘴上一口一个安哥可没什么用，我最近查账发现我们公司好几个项目都是被安氏抢走的，这玻璃友谊不维护也罢。 孟子， 哼，当然了，这话我只在你面前讲讲算了，你可别给传出去了，要不然我这雷氏总裁也坐不安稳了。浩子，我想那不是你乐意看到的吧。 沈浩一股郁闷之气憋在胸口，他知道自从雷老去世，自己被父亲下令禁止跟雷猛来往之后，俩人的关系再不复从前。兄弟是什么？兄弟是你在难过的时候默默陪着你的人，他或许什么也不说，却给你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兄弟是你最亲的人，或许所有人都可能背叛你，只有他不会。沈浩自觉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，用狐朋狗友来形容还差不多，荒唐无度，奢华玩乐的时候他在，而在雷蒙最痛苦的那段日子里他却不在。如果他是雷蒙，这心恐怕也早就冷了吧。沈浩心下发沉，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替雷蒙办好卖车的事儿。至于安哲臣那边，既然雷蒙不想见，那便不见。不得不说，有了沈浩的帮忙，邹宇很快便把雷蒙手上的几辆跑车全部出掉了，价格并不比市场价低多少，不过拿回的资金远远不够填补雷氏的几个项目空缺，只能说勉强解了燃眉之急。很快项目的资金链又断了层，雷蒙把公司里拿出钱的地方都捋了一遍，实在是没地方再抠了，他感觉自己要去卖血了，整个人瘫在办公椅上。雷蒙就觉得自己从来没这么累过。夕阳的余晖透过落地窗照进来，一天又这样过去了。雷蒙慵懒地眯起眼睛，好希望时间就这样停止啊，那样他就不用去操心明天的生活费了。真他喵的是穷得揭不开锅了，这个总裁当得说不出的窝囊。雷蒙拿起手机给雷红打了一个电话。 小叔，这都大半个月过去了，你欠我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还？ 小猛啊，这真不是我不还你，你也知道我那钱全被波奇给卷走了，现在这公司看起来接了不少项目，可全部都还是在投入阶段，根本没有收益。 行了行了行，如果你还有点良心，不想看着爷爷的心血毁于一旦的话，你就尽快，反正呢我是个废物，这公司估计也快撑不下去了。 雷猛一向觉得卖惨可耻，没想到自己也有走到这一天的时候。邹宇在他挂断电话的时候进来。 雷总，这是项目部刚刚递上来的资金审批申请。 钱钱钱，他们一天到晚就知道要钱，这都多久了都没赚回来一点啊。 雷蒙一脸郁闷。 项目的收益主要集中在后期，前期的投入必须跟上。 雷蒙轻笑一声， 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单子放下吧，我来想办法。 邹瑜皱眉顿了一下，从兜里拿出两张卡递给雷蒙。 雷少，这是你那两处公寓的钱，这张是我这几年的存款，数额不多，可能什么忙都帮不上，不过我想拿出来给你。 雷蒙收了自己卖房的那张卡，看了邹瑜一眼，说道， 有多少？ 十几万吧，具体的我也不清楚。 什么？两个公寓只卖这么点钱啊？ 不是不是，我说的是我卡里的钱，卖公寓的钱有500多万。 那还行，购置账单了。我签了你把卡跟资金的审批申请一起送到财务部去，这个项目很重要，款项先拨出去，至于这个我再想想办法。